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八篇，昆仑天梯第二集。神棍目送着宗行入水之后，有半数的山户都进洞了，显琼花和曲翘他们也来了，不过并非杂乱无章围在水岸边，他们有队形，按层次错落排开。第一梯队是扛麻醉枪的，有趴伏在水岸边瞄准的，也有爬到高处占据高点位置的。剩下的那些，有人扛真枪，有人身背喷火器，还有人试图在水岸附近截起兜网。这天罗地网的架势，神棍真心叹服。 这山鬼的确是稳扎稳打，步步为营。怎么说呢，船小是好掉头，但船大也的确是人多力量大。 他看到陆三明正守着一堆仪器，猜到了是探测仪，也凑过去看。屏幕上能看到两个亮点，一个窝在湖底，另一个正快速接近。神棍嫌弃这成像不够精细。 哎，这个只能看到亮点吗？哎，不能看到那个人的形状。 神先生，你就知足吧。红外光在水里衰减得快，热成像很难长时间跟拍水下的。我们这个是和生命侦测绑在一起的，很先进了。 哎，也是，我真是有点飘了。以前赤手空拳的配置我都没嫌弃过，现在给整这么高精尖，那我还挑三拣四的。 神棍屏息细看，两个亮点间的距离越来越近，最后会所一处，也不知道是打起来了，还是正两相对峙。正心焦气躁，边上的貔貅忽然指着水面一处大叫道： 看，看，看那儿！ 那一处水浪推涌，显然是下头对接上了。神棍正瞧得心惊肉跳，陆三明又拽他： 动了，动了，看，动了！ 低头看时，屏幕上那个趴伏在湖底的长久没动的点，果然很突兀地挪开了。周围那些个严阵以待的山户，显示听到了这头的对答，或多或少都松了口气。 哎，这种事儿就该找水鬼来办，咱们走山的哪管得着水里的东西啊？ 神棍顾不上去附和，只是不断地变换位置，想看看能不能再捕捉到那微弱流转的彩色的晕光。不只是他，显琼花和孟劲松他们也不住地瞧向水面。但有时候事情就是这么恼火，越想看就越看不到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哗啦一声水响，宗行自湖中央冒出来了。他那个恶衣的鱼头帽已经取下来了，松垮地搭在颈后，伸手一抹脸上的水。 我看到孟小姐和她那个朋友了，都在下面呢。 说完加紧往岸边的方向游来。 在下面？ 神棍大喜，小跑着迎上去。显琼花他们也簇拥过来，人太多，把那一处岸边都占满了，反叫宗行泡在水里没法上岸了。宗行只好踩着水仰头看这些人。 你们别担心，那两个人都没事，他们还冲我招手呢。 曲翘听了瞬间红了眼圈，显琼花长出一口气，又有点糊涂。 这湖面并没有哪一处下泄，也就是说并无水道打通，这招手从何说起的呢？两个又是在哪儿招手的呢？ 这下头有个冤团。那个，你们能不能让一让，我来得太赶了，很多东西没学完，不太熟悉，都拍在手机里了，我得翻一翻。 显琼花他们愣了一下，又同时反应过来，忙不迭地往后让道。宗行上了道，拿过自己的包，从里头翻了个手机上来，点开时又抬头看了一眼周围。 在这众目睽睽之下学东西怪不自在的。 七姑婆，既然千姿没事，水鬼又有办法，就放给他们弄吧， 咱别围着了，人家的独门秘法咱们在这围着看不好吧？ 哦，对对对，我真是糊涂了，这要搁着老规矩严的时候，窥人记忆等同偷师，轻的费一对招子，重的要偿命的。 冼琼华连忙招呼一干人退后再退后。其实宗行本非三姓出身，压根就没有这想法，而且水鬼找山鬼帮忙本身的原则就是毫无保留坦诚相告。见冼琼华他们误会，想解释一下，一行人又都已经去得远了。他点开手机，一页页翻图片，来的时候太仓促，没有能自学的完，好多书页他都是拍了存在手机里的，以便不时翻看。正翻着页，忽然觉得不对，一抬头看到神棍正在边上蹲着。神棍对宗行真是十二万分好奇，又听到他说冤团自己还不懂，抓心挠肝的，又不好打扰他干正事儿。忽然看到宗行在看自己，赶紧说了句 你忙你忙， 又偏转脸去瞧那水面，自己嘀咕着 冤团冤团。 宗行对所有山鬼都有好感，从小母亲童红就教他，人家对你好你就该感恩，可不能做咬人的白眼狼。所以山鬼既然在帮水鬼帮萨萨，那他就应该对每个山鬼都友好客气。他低下头一边翻页一边说， 冤的意思就是水中之水，一般人看水会以为都是水，其实水里头的玄虚可大了，就好比给你一块透明玻璃砖，就一定是玻璃制的吗？没准其中有一部分是透明水晶呢，你的眼睛分辨不出罢了。 这是在给我科普吗？ 神棍赶紧凑过来。宗行一心二用，一边浏览一边讲给神棍听。 水里头的冤团有好多种，比如有一种叫养尸冤，说白了就是水棺材，死人放进养尸冤，过了许多年都不腐不化，眉目如生。历史上有一段时间还专门有人找水鬼帮忙，希望能沉棺养尸冤呢，但是后来就不流行了，这种冤团太少了，很难找。 神棍只恨自己没有把小笔记本带身上，否则早就刷刷记开了。他见宗行不怕打扰，也就厚着脸皮多请教了两句 那比如说沉棺养尸冤要是这儿忽然要开河道，那会被发现，那可怎么办呢？ 赶冤呢，就好比赶羊赶牛那样，把这水棺材给赶到别的地方。 哎，这画面嘿，真有意思，真应该说给小恋恋听，这不就是水下赶尸吗？脑补一下啊，水鬼挥舞着手中的鞭子，唰的这么一甩，驱赶着大队的水棺材在河水深处是缓慢进行。嘿，这个怪带劲的啊。 正胡思乱想，宗行忽然面露喜色，将屏幕上的那张书页图放大细看，然后不住点头。 找到了，我就说有印象，应该是这个定水渊。 定水渊又是什么呢？是能把水定住的东西吗？类似于定海神针。 就好比一节流动的水道，你在两头各放一枚塞子，这节水道是不是就被定成了一节死水，不再流了？又好比浴缸池子，你塞住下水口，这缸水也就泄不了了。定水渊就是这么个功能。人可别贸贸然进这团水，因为大多数的时候进去了就出不来了，会困在里头淹死的。有时候这人明明会水，但掉进了河里怎么都游不上来，岸上的人只能看到他拼命挣扎，这种的可能就是被困进了定水渊里了。 哎呦，还好我根本不会水。那人淹死在里头就一直待在里头了？ 那倒不是，定水渊不是养尸渊，他会把死人吐出来，又或者有很大的力牵扯才能把人拉出来。也不知道孟小姐和她的朋友是怎么进去的，看起来好像是那头的洞里 有什么力道把他们给拉进去似的。 那这该怎么救啊？是不是得放根绳子下去啊？ 放不进去的，你想啊，这就是个塞子，死的东西进不去，活的东西进去了，把你变成死的再吐出来，也就等同于什么都放不进去。我不怕盐水，但我刚才试了，进了渊团，怎么也去不到另一边，只能又退回来。所以我才说，孟小姐和她的朋友进得很快。 你的意思是说，现在就没有办法了？ 宗航的话如泼了神棍一盆冷水，他脑子里一团乱。宗航没吭声，又低下头反复看手机上的书页，前几页后几页翻来覆去的看。 渊团怎么会在这儿呢？不该长在这儿的。 那该长哪儿啊？ 大江大河大湖啊，渊团很稀少的，只有那种浩瀚的环境才能孕育出渊团，这个肯定是被赶过来的。 是水鬼赶过来的？ 可能吧，除了水鬼好像也没人会赶了。 水鬼也参与这儿了？ 这话宗航就听不懂了，他不解地抬头看神棍，神棍顾不上跟他解释了，只觉得口唇发干。 一定没错，水鬼也参与这儿了。蚩尤族人浇筑青铜盖，盛家以灵收骨，立了三口棺材，邝家也在，不然邝家后人不会知道这个秘密。而水鬼赶来了定水渊，没准儿还设下了鳄鱼，都参与了，共同把这儿做成了一个藏东西的绝地。 两人对视了一会儿之后，神棍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念头来。 那活的进去了，把你变成死的再吐出来，那是从这一边吐出来呢，还是从另一边吐出来？ 都有可能吧。 江恋还以为终于来人了，距离脱困也就不远了。孟千姿也是这想法，还一度惆怅，觉得这儿挺好的，出去了又得面对好多人，好多纷扰。没想到的是，那张人脸往下瞅了瞅，对着他们笑了笑之后，就再也没出现了。什么意思？两人面面相觑，一时间忘了饥饿，也忘了劳顿。 那张脸应该不是珊瑚，而且能进到这水团，又没有张皇失措，显然不是普通人。这人，我猜应该是水鬼。水鬼来都来了，都跟我们打上照面了，这意味着上头的巨鳄一定是移开了，为什么不顺势把我们给救上去呢？ 不知道，也猜测不出来。江恋安慰孟千姿。 啊，没事，好事多磨，也许他们被别的事耽误了。 原来孟千姿想着救援很快就来了，被人看到他躺在江恋怀里，有点怪不好意思的，于是强撑着坐起来。哪知坐来坐去没个动静，于是又躺了回去，还打了个盹。怪了，他又梦见被火烧，烈火熊熊的，咽头破的他睁不开眼。孟千姿在火里左冲右突，忽然寻到方向急往那冲，但刚到眼前下意识停下，心内有个声音说， 别去，千万别去，别去，别去， 千姿， 别去，别去， 醒醒，千姿！ 被江恋晃醒时，孟千姿满头细汗，嘴里犹在呢喃着。江恋担心地看着他，孟千姿冲他笑笑，想解释是个噩梦，但话到嘴边，整个人突然僵住了。江恋察觉到了他的身体变化，也注意到了他的目光，脊背陡然生凉，迅速回头，发现是巨鳄下来了。应该是那头小巨鳄，因为大巨鳄的身形是断进不了这水团的，但是相对较小的巨鳄，那也是巨鳄，满是森森杂牙的鳄头在水团间拼命挣扎乱撞， 再加上被水团映衬的扭曲变形，看上去分外可怖。 上头一定是出事了，不然怎么会容巨鳄冲进来？我真是连挥出一拳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再说了，下头这么小，能躲去哪儿呢？ 鳄头冲破水团的刹那，江恋只觉得脑子里嗡嗡的，他一把搂住孟千姿。 千姿，别怕，就这样了。 孟千姿双眼紧闭，也回搂住他，只低低地应了一声，然后除了腥臭再也没动静了。江恋觉得奇怪，顿了一会儿之后，他回头去看，那巨鳄的头连着半截身子倒挂下来，悠悠晃着，已经死了。鳄脖子上缠着一圈麻绳，还掉了个玻璃瓶，玻璃瓶里有根还没有用过的照明棒，外加一个纸卷，看上去像是一个漂流瓶。江恋松开孟千姿，示意他别动，自己慢慢起身凑进去看。孟千姿紧张极了，生怕那鳄鱼是装死或者回光返照，转头就给江恋来上一口。幸好没有。江恋打碎那玻璃瓶，将纸卷展开，只略扫一眼，立刻过来抱起他。 走，千姿，这小巨鳄就是他们放进来救我们的绳子。 起身时没太注意，蹭带到了那圈凤凰翎。那翎毛原本是处在微妙的平衡之中，是以悬浮不落，而今平衡被打破，不知道是不是静电作用，贴着衣物就粘，落得两人满身都是。江恋也顾不上这个了，他迅速解下小巨鳄脖子上缠绕的绳索，把自己和孟千姿捆在了一起。 深吸一口气，要进水了。 说着掰亮照明棒，对着上头连连晃动。不多时，忽然一股大力涌来，两人同时被带了上去，直出水团。这还没完，又在水底撞走不休。江恋紧搂住孟千姿的身子，拿手护住她的后脑勺，又拼命地睁眼去看，心头狂跳不止。他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看错了，两人固然是拴在小巨鳄头颈处的，但小巨鳄的尾巴好像是跟大巨鳄的尾巴连在了一起。难怪小巨鳄死时没有直接坠落进洞，它的尾巴还连在大巨鳄身上呢。而那股奇大的拉力显然来自大巨鳄。大巨鳄在这湖底狂走狂爬，忽然间回身来咬。瞧见那鳄头逼到近前，江恋头皮发麻。好在离着还有一段距离时，那巨鳄便不动了。而且，江恋发现就算咬过来，其实也没事。他看得分明，这巨鳄的嘴是张开的，上下颚之间有根什么东西正死死抵着。接下来更让他愕然的事儿发生了，巨鳄的喉咙口竟爬出了一条怪模怪样的鱼来。这鱼长胳膊长手，还拿手去掀那鱼头。江恋再也憋不住气，他呛水。模模糊糊间，他看到鱼头掀起，露出的是一张年轻的带笑的脸。那人迅速过来，挥手刀落，挑断了他们身上的绳索，然后带着他和孟千姿向着湖面浮去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